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见24673088。 好，欢迎回到嚟学生主场。 好啦， 我哋啱啱嗰节咧就讲咗呢个陈文敏嘅即系风波啦，系啦，即系佢被否决咗。咁其实我都即系睇翻啲资料啦。其实即系讲紧陈文敏否决咗呢件事嘅第二日之后咧，咁其实浸大学生会咧都即刻出咗篇声明咧，即系叫做支援呢个港大嘅学生会， 都反应好迅速啊！ 反应都好迅速啊！咁但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港大同埋浸大咧，即系都相继系即系退咗学联呢个组织啊。咁其实学联即系以前就话啦，学联佢一个咁多间大学一系组成嘅一个联会，咁可以即系可能喺社会议题上面啦，或者系即系某啲大事上面可以发声，可能代表晒咁多个学生。咁但系其实喺呢件事上面，我哋又睇到，其实退咗联都未必等于唔可以即系帮手喎。咁其实系啦，咁其实而家港大即系叫做即系人哋睇落去就可能独立一间嘅学生会啦，就冇咗学联去帮手。咁其实喺即系成个陈文敏嘅校长风波呢，唔系副校长风波呢件事上面咧，咁其实。学生会同埋其他即系港大学生会同埋其他学生会嘅联系啦，同埋或者系合作啦，其实你如果身为一个港大学生，你觉得会唔会因为退咗联之后咧，即系佢哋 退咗 系啦？ 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资讯交流上面，即系唔系话单靠即系学联一个平台，咁就即系可以好迅速啦。即系你其实你唔喺学联呢个体制入边，其实大家个资讯交流都可以好快。即系尤其是而家现今社会即系科技咁发达啦，大家一个 WhatsApp 就可以即系通交流到好多资讯嘅时候，咁其实都冇必要话即系一定有个学联嘅喺度，咁你先可以大家互相帮忙啊咁样。 咁你覺得有冇話即係唔同咗咧？即係 或者因為退聯，可能你唔係個組織入邊啦，冇咗學聯呢一個叫做大牌嘅一個影響咁樣，可能 處事手法會唔會 即係可能校委會又扯你港大學生會啊嘛，又唔係學聯咁啊， 都冇能力嘅咁樣， 點解你講 咁樣？ 即係 咁，我又唔覺得咩轉變喎，因為本身始終港大學生會就代表咗我哋自己一班港大嘅學生啦，咁仍然喺社會上邊或者喺唔同議題上邊仍然都有佢嘅威力喺度，所以就唔會話即係唔係代表曬全香港嘅學生，咁就冇咗嗰種。一種能力或者一個影響力喺入邊， 即係所以就係話，其實退咗聯同唔退聯嘅分別其實唔係真係話好大。 喂，咁即係講到學聯就即係我哋大家都知啦，你社工學聯啊，外務秘書長，唉，好撚威啊！ 外務會長， 唉，咁嗱，即係都循例問下啦，我都知你好多人問。即系社工学联同学联系乜嘢嚟嘅咧？系咪即系话即系 Lewis 同埋 Lewis CX 嗰啲咁嘅 friend 嚟 咁其实即系社工学联咁介绍翻，其实即系社工学联全名咧就叫做香港社会工作学生联会嘅。咁我哋就简称自己做社工学联啦。咁次次有次出行动咧，咁我哋通常啲衫就系写住即系社工学联咁样。咁有时咧人哋睇唔到，净系见到遮住咗少少，见到学联。 咁啊过嚟闹你立两衫。 学联噶，学联啊！社工學聯，咁其實我哋社工學聯咧就係八間院校嘅社工學生組成啦。咁即係點樣組成咗我哋呢個幹事會出嚟咧？就係即係每間院校就會有兩個人嘅，一個咧就係會係嗰間院校嘅系會嘅莊嘅代表啦。 社工系， 社工系嘅系會。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個。即係佢哋嘅社工學生，作為一個學生， 即係佢唔可以係裝， 佢唔可以係裝入邊嘅，咁就變咗一個學生代表嘅身份上去啦。咁就組成咗我哋社工學聯呢支裝出嚟嘅， 都可能係16個人咁。 係啊，16個人嘅，咁就唔係好似學聯咁樣有咁樣咩秘書長 啊，即係唔係咁樣又委任啊，又呢個玩呢個蘇維埃嘅體制啊嘛。 係啊，咁啊冇咁複雜嘅。 係明白，即係要簡單啲嘅組織啦。 簡單啲組織。 喂，咁聽講話即係 通常呢啲跨校嘅妆咧就好容易出乎喎，嘅喎，你自己有冇成功到咧？ 就冇成功到嘅， 系冇成功到。 点解啊？点解会咁啊？ 咁就难嘅， 成功都几多女仔喎， 成功属于我哋。 哦，你话冇成功到，我哋唔追问你啦。可能偷偷地食咗好多个咧。 要唔好扬出去，大家又瞄咗呢段，瞄咗呢段。 大家观众知道佢食咗好多，你就 OK。OK， 唔系即系都即系就系狗吹就狗吹完啦。咁但系话即系好简单啦。即系第二节最主要我哋讲咩嘅话题咧？即系狗吹完呢啲就系港大同埋中大之间嘅分别吓。即系你见到我哋咁多集咧，话就话学生主场咧。咁但我都好惊俾人话我哋系中大主场。 中大主场，净系讲中大嘢啫。 全部都系中大学生噶。我哋今集终于揾到个港大学生上嚟啦。即系你觉得啊？即系我哋问咗你先啦，以客为先啦。OK。港大和中大之间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你觉得 最主要的分别，即系我觉得就是中大的人是好像淳朴一点，即系同埋好像是比较浪漫主义。而港大里面我觉得是即系嗰种思潮咧，系大家都各自有好多唔同嘅想法里边，即系大家都唔系跟随一个主流，即系大家都可以当一个领导者，一个先驱咁去发表好多唔同嘅一啲道理啊，或者一啲嘅理論出嚟咁樣，咁你嗰套理論如果係真係 work 嘅話，咁一定係有人受落嘅。咁即係好似係即係本土咁樣，其實都係由 港大提起先， 提起先嘅。咁退聯又係好多係港大提起先咁樣。咁所以變咗就係即係港大裏邊嘅人好似係唔甘於服從一個權威喺裏邊咁樣。 其實我自己呢樣嘢，我反而想講少少，即係叫歷史上面嘅嘢，即係港大已經成百年嘅歷史啦，咁其實即係以前嘅香港社會咧，係比較著重一個叫做精英主義啊，即係真係以前冇咁多間大學咁啊，淨係得港大，咁真係叫做全香港最 top 嗰啲人咧先會入到去，咁跟住去到可能即係大概50年之後啦，咁跟住有中大，咁就開始就越嚟即係大學普及化，咁相對嚟講、那個即係。但是即係精英主義呢樣嘢，其實係即係深刻咁樣係印咗人嘅，所以點解啲人個都會擁曬自己啲仔女去呢個 Con U 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喺呢一件事上面嘅人，你都可以睇到咧，即係 Con U 嗰種文化其實都係叫做比較精英主義嘅，即係就算去到依家都係啦。所以佢哋可能諗嘅都係比其他人會行先一步咯。而中大入邊可能你話文化上邊咧，即係佢以前先可能唐君毅啊、錢穆啊嗰啲叫做一啲。比較擁抱呢個大中華嘅一啲人咁樣落到嚟，即可能佢哋嘅諗法就會比較係浪漫主義啊，係咯呢個色彩。 我覺得即係你就即係未必講得咁正確啦。即係我作為一個新亞書院嘅學生，咁我呢個糾正你啊。咁啊，當年中大創校咧，咁其實就係由三間書院合併啦，即係叫日夫啦，咁啊叫崇基。 唔係崇基同聯合同新亞。 唔係崇基聯合同新亞，即係日夫行開。 日夫係，我日夫噶。 行开，冇咩历史，讲笑啫。我哋其实九大书院都好团结嘅， 中大内政就唔清楚啦， 联邦制啊， 涉我哋内政系，即系唔系，即系当年三大书院即系新亚、崇基同埋呢个联合咧，咁样就。其實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新亞學生就自誇啲咧。其實新亞對於中大嗰種精神嗰個奠基其實我覺得係功勞最大，亦都係最大影響力。咁樣當年就係唐君毅咁啊，錢穆即係老先生咁樣。咁錢穆先師、唐君毅先師當年咧作為被共產黨迫害嘅文人咧，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哋創立新亞書院咧有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窮，好窮。同埋好撚窮， 所以新亞到而家都係好窮。 係啦，其實中大作為一間大學嚟講，其實分定都算即係叫做偏少啲啦咁樣。咁我哋個校風都係比較淳朴啲。相對於話港大，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會見到話即係精英主義啊，或者係可能係即係上流啲啊、貴族啲咁樣。中大又真係話叫做鄉村啲、平民啲，同埋即係普及啲咧。即係嗰個節儉啊、淳朴嘅風氣咧，就真係好突出。咁比起話，即有人其實好唔中意話港大就話藍血大學啊嘛，即係淨係貴族人讀嘅啫嘛。 我哋第一集好似都講過呢、這個呢樣嘢， 係咪？你覺得你唔係一個藍血人咧 ，Ken Wong？ 其實我都唔係一個藍血人，即係而家香港大學都唔係話即係你要貴族啊，或者即係。 真係好精英先入到嚟嘅。咁即係你都其實我哋香港大學都好順服嘅，咁糾正翻呢啲唔係假嘅嘅我哋 係終於著上嚟可以糾正翻我哋啲錯誤嘅觀點啦。 著件藍衫，你仲唔係藍血？ 你哋中大嘅人對我哋港大有個定型。 係啊，係咁樣噶啦。 唔係唔係，其實唔止中大啊，香港人都係。 咁即係唔係全部人都係即係好似你哋諗咁樣，即係可能普遍好多人都覺得即係讀得港大，咁裏邊啲人都係好串啦，或者好高調，即係好高達啦咁樣。其实真的港大入面都有啲好淳朴嘅嘢， 即系我觉得相信一个典型嘅形象咧。你即系如果要用，即系我作为半个文人啦 ，OK， 用一个典型嘅形象咧去呢个形容咧港大或者定格港大咧，我觉得港大嘅典型形象就是一个穿着西装嘅男性咁样，高高挑挑，攞住一本 Starbucks， 唔系攞住一杯 Starbucks 咁样喺度行。我觉得呢个就是港大一个典型的形象，但是中大的典型形象是什么呢？我觉得是 揸住个锄头， 不是一个少女，一个少女拿着本书在树底底下瞓着， 文青， 系啦，即我觉得那个典型形象会是这样 咯。其实呢样嘢，我觉得咧，从衣着上面可以看到， 系啊， 即我成日都听人讲就系抗议啲人，知唔知着咩衫翻我？着啲 A and F 啊 ，OK， 着 A and F 系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睇翻我哋即係可能中大學生咧，通常咧就係一件頹 T 啦，即係頹 T 就即係講緊咩學會整出嚟啲 T 恤， 就係好似。即系着 A and F 就好似我哋嘅学联前秘书长阿周秘书长咁样啊 ，OK 系啦，咁跟住就可能着住拖鞋咁样，呢啲比较中大化少少嘅衣着啦。 咁我想纠正一下你哋嘅，如果你得闲，即系九点半嚟我哋港大上堂咧，咁其实都好多颓 T 着住拖鞋， 你今日都系颓 T 啦。 系咁啊，着住拖鞋，咁就着住短裤咁颓 T 嚟上堂嘅，其实都好多嘅。 明白，即系大家唔好。 又想多了 但我覺得有一樣東西真的即我們最喜歡講一些 dirty topic 我覺得有一樣東西就是港大一定跟中大不同就是港大很多女仔就穿得很火辣的中大 化化曬妝咁樣， 係啦。咁但係中大嘅女性咧，咁我哋嘅女同學咧，就好多時候係著啲即係花邊長裙咧，即係啲即係印花裙啦，或者係即係都係著翻頹 T 咁樣。即係就算係想打扮咧，都係會打扮比較即係叫做鄉村風啲，或者淳朴風啲咁樣，素顏啲咁樣。 其實我覺得，同個環境有關係嘅，即係始終你港大肯即係叫薄扶林嗰邊咧。你附近一行過，可能有銅鑼灣啊、中環呢啲咧，即叫做可能去蒲嘅地方啦， 係 啦。咁所以佢哋可能打扮得火辣啲咁樣，可能唉一落堂跟住唉轉啦，喂，不如去蘭桂坊啦，羅老懶，羅老懶去蒲咁樣。 好大殺氣啊！港大啲女仔，我有一次入去港大咧，大露背啊！我見到，我心想咩台要著大露背？我真係諗唔到啊！真係，你可唔可以解釋下？ 港大真係普遍啲女仔都比較薄進啲，我哋叫做 薄進就無悔。薄进无悔， 薄进嘅咁，即系都打扮得几靓嘅，即系化晒妆嘅咁样。 系 即系普通上台就系咁样，即系着靓衫咁样，即系可能为咗 show off 下啫。 可能就系中大环境咧，就系变，即系你都知系有个大学站啊咁样。咁真係好似混咗喺入面，入面有冇商場有咩？每一次即係可能講緊一啲叫做宿生咧，要出去嘅就一定要去搭地鐵去沙田啊咁呢啲地方。其實可能呢個就係大家嘅環境因素啊。嗰度有冇咁多蒲嘅地方咧？ 咁咧即係港島其實都係比較中產啲， 中產啲係啦， 或者高尚啲。你特別講都係港島西喎，即係山區嗰邊咧，其實好多有錢人嘅嘛。咁但係話嚟到沙田就啊鄉村地方， 鄉村小差， 就大家都係村民，係啦。 再过少少就自己可以耕种添噶啦，自己 系咁啊！再过少少仲有好多我哋嘅同胞咧，唔系即系嗱，我又想问你呢个点啊？即系其实港大多唔多同胞咧？ 港大多 都多啊！ 大口好多人都讲普通话， 我就觉得中大都好多， 中大都 好多， 中大 系啊！但系听讲最多系浸大。 浸大， 唔知城大，我唔記得咗。 唔係中大咩？最多 唔係係唔係即係 percentage 我唔記得咗浸大定城大，即係好多內地生嘅。 但係而家普遍，我覺得全部大學都好多內地生，因為我而家都去緊唔同嘅院校都擺街站啦。通常就係即係可能有啲人行過嚟問嘅時候，咁我第一句同佢講啊，對呢個議題有冇認識啊？跟住會用普通話答翻我咯。真係好多喎！ 但其實呢度我又想知道喎。其實如果你話港大入邊啲內地生啦，我講其實佢哋對一啲社會議題，其實佢哋會重唔重視咧？ 社會議題 或者佢哋會唔會同我哋可能叫香港人嘅睇法會有唔同咧？ 咁都可以分享少少，就是之前六四嗰排啦，咁即系都有问啲。即係敗家仔去派嘢，咁都問嗰啲內地生，咁佢哋即係問佢哋啊，你哋知唔知六四呢件咩事啊？跟住佢哋話其實都知嘅，佢哋因為佢哋個內聯網嗰度就有曬六四啲資料啦，有曬片咁樣嘅。咁 哇，佢哋睇到啊？ 係佢哋內聯網咁樣睇嘅。 你喺香港睇定喺 大陸嘅內聯網？ 哇，大陸都睇喎， 真係好強。大學嘅內聯網，即係唔知佢點樣運作啊嗰啲，唔知點解冇俾人封到咁樣。咁但係佢哋都知嘅，佢哋都即係認同六四當年嗰件事係即係。是很殘暴的個政權，其實所以他們很多時候落到嚟香港，其實都即係都同我哋有個相同的睇法咯，即係都唔係好想。 但其實佢哋點樣睇呢個咧？每一年喺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入邊搞嘅呢一個六四斜壇，唔係六四晚會。 嗱你真係 我又講錯嘢， 又講錯嘢。 六四晚會係啊， 呢個就冇乜問喎，呢個 冇咩過問 嚇，冇過問。 我想問下，即係你覺得港大裏邊內地生嘅勢力咧，即係咁樣講好似好衰嘅咁，但係勢力其實大唔大咧？嗱，即係睇翻歷史啦，都唔係好遠嘅歷史啫，即係講緊。Smarties 嗰陣時，哇！大家好驚聰明豆當選，即係講到話內地生其實佔好多 percent 啊，咁樣有好多票啊， 驚佢攞權啊，又可能 大票衝啊，又話共青團即係滲透啊，又話即係落咗 order 要投 Smarties 啊，咁啊最尾就輸到一鋪一碌啦 ，OK， 就即係慘過諸葛字啦，最尾就輸到 OK。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但係之後退聯喎，咁但係退聯啲人又話，即係阿蕭生又話咧係 共產黨搞出嚟嘅， 係啦，就係叫。 解學生勢力 是叫內地生就係投曬贊成票，咁最尾先退到聯。好啦，咁以你作為一個即係當事人，港大生嘅角度，你覺得內地生喺港大個勢力大唔大？同埋佢哋究竟有冇可能即係左右到一啲校政咁樣咧？ 其實即係雖然話好多內地生啦，咁其實即係香港大學裏邊可能即係香港本地嘅學生始終係佔大多數嘅。咁同埋可能喺內地生或者其他。地方嚟嘅學生，咁其實佢哋未必係好關心呢個學校嘅校政啦，甚至即係佢唔會可能特登去投票嘅，咁因為佢哋都即係比較着重讀書多啲咁樣嘅，咁所以都比較少關心呢啲事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又冇呢種能力去左右到我哋個決定咯。 即係其實佢哋可能比較關心都係自己讀書咯，即 係 校政嗰陣應該話應該冇香港關佢哋鬼事咩？中国人嚟噶嘛？ 你要说普通话， 我要说普通话。 这关我冷事，这个香港的事情，这个大学关我冷事啊！ 我读书的咋？ 读完书就回到宿舍玩 LOL， 整个即系说到 LOL。 LOL 呢个外国势力。 唔係，但係其實誒，即係內地生都好中意玩，唔知點解，唔知乜 server 冇幫到，即係唔使翻牆就玩到， 要翻牆先玩， 即係內地要玩， 好似要翻牆嘅。 喂，但係我聽講咧，你哋而家學生會嘅副會長啊，好似就係之前係話俾人一個有紅底背景嘅人喎，係咪啊？ 又熱情紅底啊！ 呢個真係冇聽 過，有冇聽聞過？ 因為其實呢個，我覺得中大同埋港大係有個分別嘅，即係咧學生，譬如組裝咁樣咧。中大嗰種就係叫內閣制，即係我係，譬如我可能揾一班同我志同道合嘅人，跟住一齊上裝。咁而家你即係作為學生嚟講，你投票咧就係投俾成支裝嘅。但係港大嗰種就係一個 逐個逐個職位選， 逐個職位選係啦。 係啊， 即係會長你可以喺兩邊內閣又好，或者係。不同理念的人咯，咁我即系听翻嚟就系话，希望呢佢哋呢种做法就可以互相制衡啊。 我听过一个讲法就话咧，即系上年你哋选学生会嘅时候咧，就话成支装就投晒俾啊 BD 风嗰支装，咁但系净系康乐个位咧就投聪明豆阿叶小姐，唔系好似唔系读叶， 我唔记得， 咁唔知咩字嚟嘅， 有一个系好似咩 唔识啊， 选咗出嚟啊，我 唔识啊，小弟读得书少啊， 喂中文系喎你。佢中文系应该乜字都识噶喎。 刘维峰今日唔喺度，阿大师兄今日唔识读嗰个字 ，OK？ 咁啊，净系选阿姚小姐咁样入去咧，咁啊就康乐啊，即系有听过咁样嘅讲法啦。咁其实就系、是，其实即、就、系、是、我哋都睇翻嘛，内阁制有一个位置就真系优胜过，即系逐个逐个选嘅位置喺边度咧？就系讲话至少唔会唔协调先。即系比如话，如果我真系两支庄或者呢两扎人嗰个得票啊，或者民望好相近，好啦，咁我选咗逐個逐個選咧，結果就係半支 Smarties 就半支明峰啊，冇記錯，半支明峰咁樣，咁啊，即係大 L 鑊啊， 跟住鬧交， 合作唔到啊，合作唔到，即係你諗下，即係如果可能中大選學生會咁樣，即係當何君你選咁樣啦，咁樣，即係就副會長就何君。 啊，正会长就王晴峰， 哇， 咁啊，跟住就郭翠莹，但又有个刘永康，啊，咁啊真系真系就开心啦，啊，日日都好开心啦，咁你见到个问题就喺呢度啦。 咁其实即系我咧，即系我哋普遍都系用翻，即系用个人一个职位咁样去选，其实即系个好处就系，因为成支庄你未必要认同晒佢，咁去投票，即系可能有时你觉得某啲人你唔系几中意佢，或者佢个理念去做紧啲嘢你唔中意嘅，咁你都唔想逼住投晒俾成。自助你都可以有多啲選擇俾佢哋， 即係一個選就唔需要俾人捆綁咁樣。 即係大呢個其實亦都係大家，我覺得廣大埋中大文化唔同嘅一點咯。即係其實從一個好簡單嘅事，即係組裝呢樣嘢，其實都睇到。但係其實佢哋所講嘅互相制衡，你又覺得做唔做到咧？ 我覺得互相制衡上面就，因為其實我哋廣大普遍人覺得上裝係一個責任嚟嘅，即係你上咗呢支裝或者你上咗呢個位嘅時候，咁你就有翻相應嘅責任啦。你要即係遵守住會章所講嘅嘢啦，你要即係維持住可能你嘅院校或者你嘅屬會，咁就去服務，就要令到你嘅會員最大嘅得益咁樣。咁所以就係即係你要將你嘅個人利益或者你自己嘅睇法就要放喺後面，你就要以大局為重先啦。即使可能你合作緊嘅人你唔係幾中意佢，但係你仲即係都要喺一啲大是大非上面都要即係嘗試努力合作翻，令到即系你做紧嘢系更加好。 你有冇遇过呢情况？即系虽然你系即系社工系会啦，咁但系你哋嘅选法应该一样噶嘛？ 我哋选法都系逐个 post。 咁但系有冇试过？即系假设我好似六四咁样样，可能你又好赞成去呢个六四晚会，咁但系你啲庄员就话喂唔好去啊咁样 ，call 要搞去 call 要嗰个咁样，会唔会？如果有分歧，你哋会点样处理咧？呢啲方面 有分歧，咁其实都睇好睇翻你每支庄嘅处理手法嘅。咁即系分享，咁我哋支庄咁，其实真系大家都系。大家有個共識先去做嘅，即係唔會話可能有一半一半，可能一半話去康於嗰邊，一半話去維園嗰邊，咁就即係就一個各散東西咁樣嘅，因為都 即係唔會嘅呢， 都唔會發生嘅，咁就盡量都即係維持翻你支莊或者你成個學會有個形象喺度咯。 會唔會最後唔去跟住？ 咁呢個就睇嗰時 會咁衰嘅，唔會咁衰嘅，即係但係即係都睇到翻係話，即係廣大一個好自主獨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風氣。喺度咁之後中大其實就我覺得就都有講個自己獨立嘅，咁但我又想探唔到一個問題，即係講開上裝嘅，其實廣大嗰個老鬼文化咧，同中大係咪一樣都係咁嚴重嘅咧？ 中大嘅老鬼文化係點嚴重法？ 中大嘅老鬼文化就真係好 唔係，即係好簡單咁講啦。有陣時即係你應該都知咩諮詢㗎啦， 諮詢啦， 諮詢 咁樣樣， 佢哋叫 con day 係 啦，係 啊，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係有啲老鬼會翻嚟係咁問你，我呢個活動你點解要搞啊？咁樣你做咩唔搞其他活動咁樣樣咧？即係佢又會問你。 咁就淨係過咗過咗諮詢日都好咧。咁其實喺成個行政嗰、那個，即係佢嗰一年嘅任期裏面，其實都不斷咁樣俾意見。OK， 意見咁其實好多。啲老鬼文化存在，唔知道你哋有冇，即或者你喺社工學聯有冇啲咁嘅影響喺度啊？ 咁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點睇老鬼咧？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始終佢哋都上過裝，甚至即係可能好耐之前上裝嘅已經出嚟做嘢。咁即係佢哋對於上裝啊，或者搞活動，或者你做唔同嘅嘢，即係有好多嘅睇法嘅。咁最緊要就係我覺得，即係你當係聽好多種唔同嘅意見咯。因為始終上裝係你一個地方，你就係去聽到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咁所以我就唔會覺得即係老鬼。他們給意見你是要干預你，因為你自己你始終你自己上緊裝，你自己有權選擇究竟怎樣做，即是他跟你說的你未必一定要跟隨，但是都嘗試去即開放自己，即聽多些不同的意見，即是自己才有進步，或者做事都有進步。 其實挺好，他們傳承的一件事不是真的傳承活動或者有些硬的規矩，而是傳承的一種 想 法想法，和即是你們怎樣做怎樣想怎樣做就是你們自己決定 的。即是 你說我妄自菲薄又好，隔離返鄉又好，我真係覺得廣大同學係唔同啲嘅，即係勁啲嘅。 咦？等等先，你第一集好似唔係咁講。 嗱，唔好考古 ，OK？ 咁我哋有下集，下集我請科大嘅嘉賓上嚟， 科大好， 科大地球領先啊 ！OK， 唔係真係講真，我覺得廣大同學好勁，就係睇嗰個 風氣，風氣， 就係講嗰個中央三莊裏面嗰個叫做即係編委會啊，即係大家所認知學生部 ，OK？ 系啦，你睇港大个学院同埋中大嗰个中大学生部，即系你睇到个分别系学院，即系劲抽到系俾阿梁市长咧系点名点名赞扬嘅，系嘛？即系对于港独系有出色贡献嘅。OK， 咁但系你睇下学生部，其实呢一年即系呢几年咧，中大学生部大家最出名系咩咧？ 就是程式版， 系啊， 系啦，冇第二啲嘢啦。 真系唔知系几年前，我嗰阵时中学嘅时候已经听紧程式版咯。 系，即系中大 考得好劲咯，我就系知。 即系当港大系以香港民族论出名嘅时候，我哋以程式版出名，即系我觉得都几遗憾啊！呢个真系葡萄你哋啊，真系。多啲睇啊！多啲睇學院， 唔係啊！真係學院又多啲睇，中大程式會又要多啲睇。 唔係學生服， 中大學生服， 知 就知。唔係嗱，即係嗱，即係我又好中意蒲思群嘅。啱啱咧，蒲思群就唔知琴日定唔知前日咧，我又見到個 post， 咁就話乜嘢？喂，咁多年嚟，中大學生部都係俾左膠挟持啊，又話呢幾年做得好頹啊，咁樣就話咩想揾本土人咧，就一齊講下學院啊，校法學院， 即係香港民族嗰。 系啦，跟港大学嘢就讲香港民族咁样就招庄咁样，咁啊都希望话即系我哋嚟紧可以即系多啲位可以跟到我哋 合作下， 跟港大嘅朋友学到嘢咁样，可以追上佢哋嘅步伐，咁都即系喺度呼吁下啦。因为我就好想食花生嘅，系啦，即系听讲咧，学生部本身已经做紧庄嘅，咁但系咧依家咧又杀咗对本土嘅人出嚟，我唔知咩人嚟嘅，即系我都问过，即系我以为系本土学生搞嘅， 真系唔关事， 即系我以为系本土学生，都问佢哋。原来又唔关佢哋事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到时即系有一支话传统嘅左翼社运嘅装，咁同埋一支本土嘅装冚装咧，咁就啲花生价格咧就上扬啦，咁样就好啦。 唔系咁，我觉得其实即系每间学校都系嘅，即系要平衡翻各方面嘅声音。 系咯， 真系要啊！ 即系我觉得，即系最紧要系咩？就效法到港大同学嘅独立精神。 系啦系啦， 就系唔同。 系啦系啦系啦， 就 系啦。 咁就多谢， 好多谢 Kevin 今日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希望大家 都讲咗好多，即系关于社工学联。 系啦，咁啊又提提大家啦，我哋喺上一集系已经作出咗赌注噶啦。如果呢个泛民喺今次区选嘅得到嘅票值咧， 系多过上一届， 系嗰个议席系多过上一届，又或者青年新政咧系得到四席嘅议席嘅话咧，学生主场系会收气嘅。 学生主场系得翻我一个主意。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我哋有呢个赌注嘅。咁所以嚟紧呢几集咧，都希望大家真系 珍惜 埋佢啦。咁好啦，呢一集嘅学生主场。好，拜拜。